朝鲜咸镜北道北部救灾战区连日扩大成就，电力工业省咸镜南北道和两江道配电部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全部修复了灾区的变电站和650多里区段的输电线，并以95%修复电线杆，而且在收尾阶段里积极进行配电线修复工作。参加茂山郡救灾战斗的突击队员们在短暂期间里结束数千套住房基础混凝土浇灌后，正在大力推进墙壁砌筑和内外部幕墙工程。庆兴郡救灾战区截至10月2号为止结束了200多套住房墙壁砌筑，另外祥源水泥联合企业到目前为止生产7万多吨水泥送往北部救灾战区，顺川水泥联合企业取得了20年以来的最高日生产成绩。